第24节，此在的空间性，空间。此在在世，随时都已揭示了一个世界。我们曾把这种奠基于世界之为世界的揭示活动，描述为存在者，向着一个因缘整体性开放。开放着了的，了却因缘，以巡视着的自我指引的方式进行。自我指引则基于先行领会一云，现在则又显示出了巡视在世是具有空间性的在世，而只因为此在以去远和定向的方式具有空间性，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东西才能在其空间性中来照面。因缘整体性的开放，同样原始的也是有所去远的，有所定向的，缘某一场来所来的了却因缘。这就是说，把上手事物在空间上各属其所的状态开放出来，此在作为操劳着的在之中，同意蕴相熟悉，而在意蕴中就有空间的本质性的共同展开。如此这般，随同世界之为世界展开的空间，尚不具有三维的纯粹多重性。就这种切近的展开状态来说，空间作为以计量学的地点秩序和地域规定的纯粹的合所在，依旧隐藏不露。空间的合所面向先行在此在中得到揭示，这一点我们已经通过场所现象加以提示。我们把场所领会为上手用具的联络可能向之归属的合所网，而用具联络则应能作为被定向去远的联络以及被定位的联络来照面。联属状态由对世界起组建作用的意蕴加以规定，在可能的合所网的范围内勾连着往这里与往那里。一般的合所网通过在超劳活动的为何之故中却固定下来的指引整体先行描绘出来，有所开放的了却因缘就在这一整体之内自我指引，作为上手事物来照灭的东西，向来同场所有一段因缘，因缘整体构成了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东西的存在，它包含有场所的空间因缘。基于这种空间因缘，上手事物可按形式与方向得到发现和规定。室内上手事物向来就按照操劳巡视所可能具有的透视，而随着此在的实际存在被去远和定向。对在世起组建作用的让室内存在者来照面，是一种给予空间，我们也称之为设置空间。这种活动向空间性开放上手的东西，设置空间的活动提出先行提供出由因缘规定的可能的位置整体性，于是我们能够实际上制定当下的方向。如果我们把设置空间领会为生存论环节，那么它就属于此在的在世，只因为如此，此在在巡视操劳于世界之际才可能移至清除冲塞。不过向来先行得到揭示的场所以及一般的当下空间性都并不曾鲜明地映入眼帘，因为巡视消散在操劳于上手事物的活动之中，而空间性自在地就以上手事物的不触目状态向巡视照面。空间首先就在这样一种空间性中随着在世而被揭示，认识活动基于如此这般得到揭示的空间性才得以通达空间本身。既非空间在主体之中，亦非世界在空间之中，只要是对此在具有组建作用的在世展开了空间，那空间倒是在世界之中，并非空间处于主体之中，亦非空间就像好像世界在以空间之中那样考察世界，而是从存在论上正当领会的主体，即此在乃是具有空间性的。因为此在以上述方式具有空间性，所以空间显现为先天的东西。先天这个名称说的不是先行归属于一个首先尚无世界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又从自身抛射出一种空间之类。先天性在这里说的是凡上手事物从周围世界来照面之际，空间作为场所就已经照面这种先天性。在巡视中首先来照面的东西的空间性可以成为巡视本身的专题， 可以成为计算和测量工作的任务。例如在盖房和量地的时候就是这样，周围世界的空间性的这种专题化主要还是以巡视方式进行的，但这时空间就其本身而言已经以某种方式映入眼帘。我们可以纯粹的观望如此这般显现出来的空间，其代价是放弃巡视者的计较，先前得以通达空间的唯一通道。空间的形式直观揭示出空间关系的纯粹可能性，要剖析这种纯粹的单质的空间要经历一系列阶梯，从空间形态的纯粹形态学到位置分析，直到纯粹的空间计量学。考察这些联络不是这部探索的事情，在这部探索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只是要从存在论上确定可据以专题揭示和扩清纯粹空间的现象基地。无所巡视停止观望的空间揭示活动，使周围世界的场所中力化为纯粹的纹度。上手的用具由形式制定了方向而具有位置整体性，而这种位置整体性以及诸位置都沦为随便什么物件的地点多重性，室内上手事物的空间性也随着这种东西一道失去了因缘性质，世界失落了特有的周围性质，周围世界变成了自然世界。世界作为上手用具的整体经历了空间化，成为只还摆在手头具有广袤的物的联络，上手事物的和世界性异化为世界化了。而只有以这种特具异世界化性质的方式揭示照面的存在者，单质的自然空间才显示出来。对于在世的此在，先行给予的总是已经揭示了的空间，虽然这一揭示不是专题的揭示，然而空间包含有某种东西的单纯空间性存在的纯粹可能性。而就这种可能性来看，空间就其本身来说首先却还是掩盖着的。空间本质上在一世界之中显示自身，这还不决定空间的存在方式。空间无需具有某种其本身具有单空间性的上手事物或现成事物的存在方式，空间的存在也不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空间本身的存在不能从的存在方式来理解，但这却不能催出空间从存在论上必须被规定为这些的现象。那样的话，空间就其存在来说就同这些无所区别了，这更不能推出空间的存在等同于的存在，可以被理解为仅仅主观的存在。这还全然不谈这种主体的存在本身还疑问重重呢。空间存在的阐释工作直到今天还始终处于窘境，这主要不是由于对空间内容的本身缺乏知识，倒主要是由于对一般存在的诸种可能性缺乏原则性的透视，缺乏通过存在论概念进行的阐释。要从存在论上领会空间问题，关键在于把空间存在的问题从那些偶或可用多半却颇粗糙的存在概念的狭窄处解放出来，着眼于现象本身以及种种现象上的空间性，把空间存在的讨论领到澄清一般存在的可能性的方向上来。在空间现象中所能找到的室内存在者的存在规定性不是其首要的存在论规定性，既不是唯一首要的，也不是主首要规定性之一。世界现象就更不是由空间组建起来的了，唯回溯到世界才能理解空间，并非只有通过周围世界的异世界化才能通达空间，而是只有基于世界才能揭示空间性。就此在在世的基本建构来看，此在本身在本质上就具有空间性，与此相应，空间也参与组建着世界。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